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嘿， 嘿，哟，今天是嘻哈歌手吗？ 星期二在下班路上挺快乐的。感觉回到了这个大学自习室的感觉 啊！对对对，哎呀，好吧，这个星期二的下班的路上，我们今天还是要用好音乐跟工作说一声再见， 是 要跟很多刚刚下课的同学们说一声再见啊，然后说声你好，哎。 帮你们来说，跟着今天的或者跟今天的工作和学习暂时说一个再会，但同时呢，其实短暂的休息是为了明天可以有更好更充足的精神状态去工作去学习。 对，太阳落下，明天依旧要爬上来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特别珍惜青春的大好的时光。今天我们的音乐加减法的迎新派对迎来收官了，有点恋恋不舍。包括我们其实很多跟我们这些天一直在一起工作的一些小伙伴们，今天还有小伙伴在群里面发言说啊，跟我们这个策划就要结束了，好舍不得。 没关系啊，一个策划的短暂的一个落幕，我们也是预示着接下来在金九银十的月份当中，其实还会有更多的策划，不是等待我们，是等待所有喜欢音乐并且支持北京音乐广播的听友们。 是的，今天的嘉宾，我们的歌手赵赵将会在我们今天的五点半之后呢做客我们的节目，空降我们的直播间。很多人认识赵赵是因为那首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咱们现在还行啊，还走得动啊，但是呢其实还有那首《声律启蒙》，我觉得其实很久以前，98年的时候他就开始了民谣生涯了， 对， 创作了特别多的好歌。 是的，应该说他至少写了有500首自己的音乐作品了。 是，据说那时候还是语文课代表啊，历史和地理学的也不错。这点我们可以好好聊聊。 还喜欢下棋？ 那我估计我下不过他。 看他什么时候踢足球吧。 可以，待会儿可以聊聊啊。中学的时候还学吉他，所以说其实他的歌是一些很多的作品是有文学性的。 所以这样的一位嘉宾特别适合来作为我们音乐加减法主题的一个收官的这样的一位音乐人。 我们也期待一下收官的嘉宾就是赵赵。青春有可能会落幕，太阳会下山啊，但是呢我们的身体却会因为音乐常常会分泌荷尔蒙。当这些属于青春的荷尔蒙在音乐中响起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是永远不会过期的。今天我们有请赵赵。 也许把箱子换了以后，换了以后又是有救。也许得到了你的诉求，握在手里也未必拥有。也许生命是一朵花，可你不能把它摘下。你渴望热爱的生活，你只能转身换回首。守望着，继续张望，一面失望，一面希望。狼狈为奸的继续勾当，一片狼藉还冠冕堂皇。遇上光线的继续佯装，面目可憎的笑着轻伤。无病呻吟还那么嚣张，负隅顽抗的骨子坚强。纯洁肆意的一朵花儿， 放纵的开放吗？你渴望热爱的生活，你只能转身换回首。 刚刚其实在微博上面转了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啊，因为我说这个当你老了荷尔蒙也过期了，是不是还有勇气用一起四海为家？ 我们可以在这个摇椅上继续弹着吉他唱着摇滚， 这个摇椅还是能推着的那种要不然咱没法四海为家了， 得走出家门 我们今天的音乐加减法会请到赵赵，当然呢今天的直播同样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微博的直播，微博校园，微博音乐啊，同步的直播，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的微博，包括听听 FM 都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直播的现场。 以往我们在下班路上是更多的邀请大家来听音乐，但是呢有这样的音乐人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跟他们交流，交流他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想法和念头，包括做音乐的一些初衷啊，一些创作音乐的一些理念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对，今天我上直播之前，我们办公室的同事还问我说，今天你是不是打算煽情？我说倒也不是，因为我觉得赵赵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人，他的音乐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包括诗情诗意， 对对对，所以很多人也称他为诗人，他有一些很诗性大发的一些代表的曲目， 是， 但是他也是在音乐当中呈现了更多不同的状态和态度 啊。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有诗情画意的人， 那是， 对，啊，就是每当我这个面对美食的时候， 你小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些诗情画意， 那是痴情画意， 你自己来爆料的啊，我没有再往下多说了。 但是我跟你说，喜欢音乐的人，很多时候呢。有些啊，不能咱们不能以偏概全。有的人是不喜欢太热闹的， 安静的。 你看我平常喜欢热闹，喜欢大家在一起啊什么的。但是人特别多的地方，我有可能会本能的会一些逃避。比如说你说最近这个环球影城的事儿，因为今天就是零点的时候开售嘛，啊，人气太火爆了。 对， 开售10分钟，据说20号和21号的门票都抢空了。 本来嘛，就是中秋假期。本地的朋友们可能也想去，不能叫凑一凑热闹哈，因为在假期当中的话，赶上盛大开园，很想去看看那样一种大的阵仗。 对，反正我不行，我就感觉人一特别多，我就不想去了，票也不好买。 那你今年还打算去吗？ 我先想一想吧。 好，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也同时是在9月份拉开帷幕的另外一件事情。 对，这个可以。 哎，北京国际电影节可以去感受一下。 对，北京展映单元9月17号到30号会在北京市内的31家影院展映啊，然后会有很多的电影，中外的这个电影的佳作。然后呢，其实我会想说，哎，这里面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因为北影节的官方其实提示大家，多多注意修复经典和致敬大师。 哎， 就这个系列，记住这两个词啊，修复经典， 一个致敬大师。 对，这个里面一定有一些好的，就是冷门出佳片儿啊，对吧？ 并且冷门有的时候呢，可能代表的是它能够让大家看到的机会比较少，排的场次也会比较少，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电影节当中看到自己喜欢的一些佳片的出现。 对，平时爆米花电影看多了，看一些佳片啊，佳片。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嗯， 另外呢，出门游玩或者观影，请各位注意戴好口罩，做好防护，疫情防控千万不要放松。Back to Life， 这首歌其实是之前那个电影《大黄蜂》的歌啊。 Bumblebee。 是的，然后听了这首歌，就我们来交流了一下，说那个，据说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那个环球影城那个 小视频啊，拍了是一个特别碎嘴子的威震天，但其实大家会说吐槽他话多，但很可爱。他跟每一个去合影的人都有一个交流，不管你是。他是怼你的还是说跟你这个开玩笑的，让大家平添了很多欢乐，因为排队其实很枯燥，能够跟他合影的时候聊聊天开个玩笑多开心。 对，一个小孩说我叫大象啊，你叫大象，看起来你像只小猴子。 还有你说快喊出我的名字威震天，不让全世界都听到我的名字威震天。 对于很多没有看过我们直播间的场景的朋友来说，今天其实有一个好机会，我们的节目也同步在视频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同步来看直播啊。 你知道大家对咱们直播间最感兴趣的就是我们的背景墙， 怎么了？ 因为其他的兄弟台的直播可能需要做一个背景板， uh-huh. 但是我们呢就偏偏不希望任何背景板挡住我们漂亮的装饰的背景墙。 你说那个我们后面那个 logo，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背景墙，就特别像那个 UFO 里面那个太空舱的感觉。 就看你怎么想象，你可以想象是太空舱，你也可以想象是一张一张的黑胶唱片。 是， 嗯。 然后也有一些嘉宾进来以后表示说晕。 这是 就有密孔什么的， 密孔，对，或者看一些圆形的图片或一个图形，就会自然而然进入到一个眩晕的状态。好，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哈，因为跟平常的纯线上的音乐直播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打打卡，同时在我们的观看直播过程当中可以来提问，可以来留言。 是的，今天我们在赵赵进入到直播间之前，我们还要来测评一首新歌啊，它是孟慧圆，其实也是一位很早就认识的宝藏歌手，然后呢出道多年了，其实我对他的印象除了他这个非常吉祥的名字啊孟慧圆之外，还有他的一些包括一些综艺节目里的一些歌唱的一个表现，其实都有不错的名次啊，但是呢好像又差点运气，很多人就是哎记住了孟慧圆的名字，可是又平常老想不起来。 大家可能记住是因为他参加了谁是宝藏歌手， 对，好多节目， 死之前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他还曾经参加过超级女声， 是 花儿朵朵，最美和声和这就是歌唱，所以可能在这些不同的节目当中去打磨去历练，才有了现在的孟慧圆。 现在大家听歌其实也不光是说哎看你的唱功怎么样， 嗯， 要看你是不是有创作的才华，所以说很多人也觉得说音乐啊华语音乐进入一个唱作时代啊，所以说今天我们来测评一下他的新歌叫植物学家的女儿啊，这首歌其实作为先导曲也预告了孟慧圆的全新的专辑啊，首张实体的专辑要面世了。 对， 这张专辑名字叫什么呢？ 能不能别问了？ 好，不问了。什么时候上线我们也不问了，是吧？ 这太有歧义了。不，专辑的名字就叫能不能别问了， 就特别不是烦这个啊，就是怕就是有人问，哎，这专辑叫什么名字？能不能别问了？ 好，接下来有的一些音乐人的灵感就来了，专辑叫我不知道，别人问问题我不知道。 不是说过那个梗吗？张洪亮那首歌，全世界只有你不知道。好了，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看看你今天会给出几颗星，好不好？ 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给孟慧媛打星星。 植物学家女儿。 太阳温柔又挂在这个窗口，动物们也温柔又懒得不抬头，角落里的姑娘说昨天刚分手，停也没停留，转身就走。晚上七点半又来了好朋友，还没取名字，希望他活得够久。姑娘喝了几杯酒，红着脸说下次换我先走。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有时候也为谁停留，上演过多少遗憾，偶尔也算圆满。算了，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强求。朋友真是没来由，早就放手。祝福一万遍你和某某，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有时候也为谁停留，上演过多少遗憾，偶尔也算圆满。算了，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有时候也为谁停留，上演过多少遗憾，偶尔也算圆满。算了，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 这首歌还挺有意思的， 像不像个音乐小品？ 对，就是它这里面加很多的音效，就是对你说小品，是的，是对的， 就场景感特别的丰富。 对，就听着就是一个可能有些微醺的姑娘， 一个中二少女， 对，干杯呀、啊！对 对， 好听好听，我自己个人挺喜欢的，我给四星吧，四星吧。 就我觉得，好，没问题，我觉得我应该会给五星。就这样的音乐，实在是带着人很想，哎呦，还没唱完呢。 打扰了， 不能 打扰打扰了。 开口 说了，让咱们不要开口。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不说了， 没有 更多话留给大家。 大家喜欢我们，回头就放在歌单里面，就看你们给几颗星啊。 其实这样的歌呢，它一方面可以邀请你不用去看歌词，完全是加入到你自己的假想的一些生活情绪进去。那另外呢，如果你想对于这首歌《植物学家的女儿》有更多了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歌词，看看孟慧媛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音乐情绪在里头。 是的。其实我们很喜欢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跟大家一起听一首歌啊、也不一定我们的感觉就是一定是正确的。当然我们有自己的对于一首歌的理解啊、我们会把好听的音乐推荐给你们，但是你们喜不喜欢是你们的事儿啊、不是你们喜不喜欢你们有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你挺客观呀。 我很实在， 客观到可以待会儿他们说不好听，好，我转台了，别走。 没有，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就拿赵赵的歌来说，我们肯定有相对比较喜欢他的歌，或相对我们可能不是那么喜欢的歌。 所以待会儿他进入到直播间的时候，肯定我们会先问问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当然如果你也在收听节目并且一直喜欢赵赵的话，也可以欢迎来提问。 是的，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然后你们把问题可以留在我们的微博的这个评论区啊，包括听听 FM 的留言区啊。微博里面其实现在很多都在直播啊，微博音乐、微博校园、微博直播，还有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就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的微博就可以留言了。 而且 DJ 白洁和戴毅的微博也转发了。 对， 那年夏天你背着一把破吉他走向车站离开了 你走，倾盆的雨淋湿了你的床头风，你抱着行李要这样，车厢里的旅人啊都心事重重的，你不敢抬头看窗外的景色，爱上漂泊的少年郎，你只有一把破吉他，你怎么舍得站台上送别你的姑娘，但又漫长，你只有一把破吉他，你说你的脸庞是雨水淋湿的，爱上漂泊的少年郎，你为什么还那么倔强，你怎么舍得站台上送别你的姑娘，谁的青春能不荒唐，谁初次上落不慌张，你说你的脸庞是雨水淋湿的，爱上漂泊的少年郎，只有一把破吉他，你只有握紧拳头用力把歌唱，你只有握紧拳头 一把破吉他。1999来自赵赵。今天我们其实在聊到赵赵的音乐的时候，其实我和戴毅呢都有一个相同的认知，就赵赵是一个有诗情的男子，诗求诗情的音乐人， 对， 唱作人 可能会把更多的诗情画意以一种最朴实的方式唱在自己的音乐里面，你不需要太跌宕起伏的情绪， 对， 但是你会慢慢的进入到他的情境当中的时候，你也变得很诗意了。 是的， 嗯， 所以我其实觉得听他的歌最好的时间应该是在傍晚、黄昏和夜晚， 或者是独处的时候。 对， 嗯， 当然不一样啊，你像过期荷尔蒙这种歌，你晚上听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太烧了。 不，烧完之后去找哥们儿一块去喝点酒了。 对，这个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转折点啊， 最好是能找赵赵这个一起啊。 对，待会儿跟他分析一下，看看这歌当时创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和状态。 好，但是今天其实更重要的是来也是想分享一下他的新的专辑里面的几首歌啊， 嗯，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会也有一些现场的音乐的 live， 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也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同时呢要告诉大家是我们的你好大主播2021融媒主播大赛啊，9月13号进入初赛投票的阶段了，然后有很多的选手报名，哎， 嗯，参赛作品呢呈现了很年轻化、网感强、类型多的很多特色。从9月13号，也就是昨天开始，到22号，接下来这十来天的时间当中呢，将会有50位选手通过行业推荐、粉丝数量和网络投票的三种方式晋级复赛。 嗯， 所以邀请广大的听友们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或者听听 FM 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大赛的页面来收听参赛的作品，你可以来为自己喜欢的选手去投票。 对，更多大赛的详情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听 FM。真的我觉得无论是学习这个播音主持啊，还是你喜欢音乐，我都可以尝试啊。因为其实就像我们这一次的主题音乐加减法，其实就是希望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策划告诉大家，音乐的学习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同时我们的人生包括很多同学们，大家也不应该是只是在自己的这个课堂上面去学习知识， 嗯， 有可能下学以后呢还有很丰富的人生在等待你们。 对，所以期待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那么今天的话题呢也就是跟诗情画意有关系了，用一句话来证明我也可以是个诗人。 哎，这个好。 嗯，一句话，诗情画意的感觉。当然这个诗情画意，我觉得有些人用一句话来表达了一种散文的那种

云端音乐中星光熠熠，青春活力，锁定收听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晚上5点到7点，迎新派对，我们等你。 9月7号到14号， 迎新派对等你。 9月14号星期二傍晚，下班路上，我们的974迎新派对今天迎来了一位非常非常的有才情的，同时我们说诗意的歌手啊，也是音乐唱作人赵赵。哎，刚才我说了啊，我说这个 你前面那段介绍是挺诗意化的， 当你老了，荷尔蒙也过期了，你是否还有勇气和我们一起四海为家？ 这个问题问一下本人吧，来给一个回答。 赵老师，我先想想， 现在就开始说吗？ 特别好，你知道，特自然，先开始说吗？ 这就是我想象当中赵赵今天来节目的样子。 对，我们一直在想说跟赵赵聊天会什么样，会不会一开始都要一种像对仗一样的感觉，就是文字部分要诗情画意，要感觉讲究文字语言当中的对仗感，但实际上他非常不按我们的套路走的。 是，我觉得这是特别好，因为咱们也都认识嘛。 对， 所以其实就更像是一个老朋友的聚会。哎，我们先说今天的主题啊，有关于校园啊，有关于这个音乐加减法，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就想象一下，今天是咱们仨的一个这个老同学的聚会。 对，老同学聚会当中，唯一带琴的就是赵赵，然后带着一把吉他，我们需要你来带着我们找回一种在大学或者说上学时候的一种感觉。 哎，说说从前的事儿，聊聊现在的歌，就这个感觉。 好嘞。 夕阳斑驳彩霞，流浪就流浪吧，流浪就流浪吧。那就这样吧，让它去吧去吧，飞到哪就落在哪，那就继续吧，继续飘呀飘呀，飘到哪哪儿就是家。还没讲到处生根发芽，依然唱着歌，依然开着花。 是一些问题，说哎，你们作为 DJ， 你们自己在播音乐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偏好？很难没有，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大多数时候照顾到说听众的这个选择，他们喜欢听什么，很多时候自己喜欢的东西特别的重要。这个其实在我们做访谈节目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看，当我遇到说一个歌手他的歌是我自己个人很欣赏的时候，我自己其实也会很兴奋。 嗯， 比如赵老其实今天就是咱们每个人得卡一个吧，是不是？ 对， 因为前面还有一组歌手，他们每个人都做了一个这个类似于像什么某某某某后援团。我说我也就不做后援团，但是我其实 听赵赵的音乐会找到很多的认同感，就是这个认同不是说你觉得哎这个音乐做到多完美，而是它里面表达的那个气息和气质，我觉得唱的就是我，就是我自己的想要的生活。 哦，我的一个旁观者的感觉就是，一个是我也认识赵赵很多年，另外就是这是我的搭档嘛，广播当中搭档，我觉得你们两个共通一点就是内心当中有一个永远不会老去的少年。 哎， 就这个感觉， 谢谢啊， 可能跟这个面相上的胡子刮不刮没什么直接关系。 赵赵显得比我还年轻， 就是你们俩今天都是胡子也没刮太利索的这种感觉 啊？是吗？我还特别刮了一下今儿，哎，但是我觉得赵赵 讲的。 今天这个就是整个的装扮就是非常少年的， 嗯， 然后因为刚才那首歌，其实我特别要把歌词，因为下午我在听的时候， 四海为家， 我是对着歌词听嘛，觉得就是里面那个感觉，夕阳伴我彩霞，流浪就流浪嘛，那种感觉特别好。我就觉得我听你的歌会有感触的那个点是，我总是错过那个就是朝霞，也是总是错过晚霞。 嗯，就是他能够把很多细节或者很多我们觉得忙忙碌碌的工作当中看不到的美景先写下来捕捉下来。 对，除了你流浪的时候啊，什么就是去真的去有时间去度假的时候啊，谁还有时间真的去在那儿就是看着夕阳发会儿呆啊，就太难了。 我经常 但你他就 真的 他就有这样的时间， 对 他 一上来回答我们那个问题，我就整个人就在一个发呆状态，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的状态哈。刚才关了话筒也问说这个视频在哪儿，这个镜头在哪儿， 哎 啊，先打个招呼， 镜头这 对对对对， 现在 上面那个嘛， 哎，现在你现在镜头对着你了，哎，给大家打个招呼， 对，可以把话筒离你稍微近一点。 我其实白天的时候， 帅不帅， 白天的时候眼神都是 迷离的。 因为你刚才说你很多时间发呆嘛，我想是不是也跟你的作息有关系，我听说你经常会就在自己的那个小院啊，或者是自己的工作的地方， 对， 然后在那儿喝茶呀，然后就是发呆，然后聊天什么的，一呆一下午。 就是我就是没有规律，就是也不是说规律于晚睡，或者是白天不起床，可能今天就是6点6-7点钟 就醒了， 嗯，然后就晚上可能睡得早，也可能就是晚上一晚上不睡，第二天睡一天，就是没有规律。 啊，同学们不要学他哈，就是这个， 我血压现在有点高。 你看，也要养生了最近。 我待会儿给你量一下啊。 但你这个作息其实有像很多这个冲刺阶段同学们，所以我们说要减负嘛，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同学们能够轻松一点啊。但是你这是你习惯的一个生活状态，如果你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的逻辑，其实就还好，你不要打破自己的规律就行。 其实就是就饿了再吃饭，困了再睡觉，这是我的一个。生活方式。 那以你了解的赵赵是这样的吗？因为你也和他相识多年了。 对，我们相识了14年，但其实中间有很多年一直没有怎么就是太经常见面哈，所以这点我特别的惭愧。但是我现在这次见他，我觉得气色好很多，因为比他之前就是完全奔忙于演出的那种状态其实会好很多，而且微微的胖了那么一点点。而且今天这个造型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如果开车在路上下班路上没有时间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大家有没有追前一段时间扫黑风暴，就是在里面 又来了， 李成阳有一个特别好的搭档，大江，就是今天我们的赵赵的这个造型侧面感觉跟大江特别的相像，所以我觉得他音乐当中本身是那种一股义气的少年，而今天的造型也像是一个义气的少年， 还挺帅的， 很帅很帅。 作为曾经的王牌， 不是你 赵赵觉得大义有什么变化了？ 大义 他说你 大义没有变化，他还是那么漂亮。 哎呦 哎呀， 但他之前就唱歌就非常好听， 他现在唱歌也很好听， 对，我 稍有退步，稍有退步，但是 他说没有听过，我知道。等到下午这个6:30之后的最后一点点时间的时候，请允许我跟赵赵合一点，好，我们来合着唱那么半首一首歌。 哎，咱们先不评价戴毅，刚才我们推荐了一首孟慧圆的歌，叫《植物学家的女儿》，你听了吗？就是这首。 赵赵刚才有听这首歌， 我听了 因为今天其实说你今天这个身份，音乐好伙伴也好，或者是我们说加入我们的这个文学兴趣小组啊，因为你的歌里面很多文学性嘛，你觉得孟慧圆的这首歌怎么样？就点评点评我们的伙伴吧。 因为没有网，我没看见歌词，但是我就听了两遍，我觉得挺好。 他说他没有网， 就是没网络， 没有网络， 我找不到那个他这首歌的歌词。 明白。 通常我喜欢看着歌词听嘛，但是我就是只听他的唱的那种语气，就很松弛，而且很语气化。乐队的那个音乐的编排，稍微有点轻爵士，还挺好。 对， 挺自然这首歌。 对对对， 其实 所以你们感觉很像的一点都是让我们听完之后不会有一种压力感， 对，很轻松， 很轻松。 像这种爵士的歌其实如果说配上中文歌有时候会有一点怪，它这个 倒没有那种感觉。 我也是这个感觉，就是没有那么突兀，感觉旋律 对，就是很融合， 是 这点就很难能可贵。 好，谢谢。 四海为家一样，里面都有一些这个很轻松的口哨的那个表达。好了，谢谢赵赵的这个点评啊。 嗯， 今天我们请赵赵来呢，其实也想聊一聊。我们其实认识赵赵，很多人是因为那首就是《当你老了》，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先不聊这首歌，先说回到你最近的这个专辑啊，《夜郎》。我当时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惊了，我说哎，怎么会起这么一个名字呢？ 就是很多人一下想到了四个字的那个成语。 对啊， 对，夜郎自大。 对，我们就试图哎点开，其实在听整张专辑，其实不是想象当中哎这个夜郎是什么，好像是你自己的一个给自己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维度， 就是对自己一个状态的一个定义吧，一个描述。 你现在什么状态？ 就夜郎的状态。 可不可以就是这样一种换位的理解，就是你总觉得好像越做音乐时间越长，越好像觉得自己没有想象的原来那么的优秀，或者觉得自己还可能还有更多的进步的空间。 对对，就是一方面要保持自恋嘛，臭美自恋， 这个是必须的。 对，你要始终对自己觉得下一首歌能做得更好。 嗯， 另外确实是在做歌制作或者说是创作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多那种你自己根本就无法完成到你想象中那种状态、 嗯、 时时刻刻会有。比如说录把吉他，你用什么吉他录，然后用什么麦克录，然后你录了一晚上可能还没有达到你要的音色，你就会很苦恼。你又不知道 自己就很 方方面面吧可能。 所以选了一个听上去感觉这个成语带着贬义的，然后来作为自己的歌这个新专辑名字的一部分。 我倒是理解他，其实你这个夜郎其实更像是说哎 OK， 这个我在我自己的国啊，在我自己的这个国度，所谓的这个自己的世界啊，我自己可能暂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看你写的那一篇岛屿了，基本上我觉得可能也跟喝了酒有关系啊，就写那一段。 对， 就是你自己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觉得现在这样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我觉得真的没什么不好， 挺不好，挺难受的。 你觉得挺难受的？我觉得挺好的。 哎呀，听众们听着就觉得好心疼这些音乐人们啊！明明出了一张专辑是自己的孩子，特别开心的推给大家，一了解专辑的名字，我特别不好。 哎，我跟你说真的，我特理解，因为今天我就想说，哎，你那个状态一定是说你觉得有一个，就是像走一条道似的，你觉得有一地儿可能你没走通，你就是觉得有点。 其实就是他应该是你从整个做音乐。这是第五张专辑了吧？ 第五张， 加上其他单曲，可能得有100首了，都得有。 嗯， 但这就是你每一张专辑都会有一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嗯， 像第一张，第二张，它每次都是，它都会描述你一个状态，它不可能一样。就像你一路往一个方向去走，你不可能碰到同样的风景。你现在的状态和心情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听到过那种特别纯真的你，然后也听到过其实很躁动不安的你，然后会有其实就是满满的那种激情的你。但这一张其实听到的，我觉得是一种思考啊，或者说一些过去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听听看这个夜郎是吧？看看这现阶段的赵赵是一种什么样的自我的思考状态。 这是算是同名的主打曲吗？ 嗯，其实这首歌5-6年前的歌了，夜郎这首。 哎，先听一下啊。 小叶子，你在哪儿？你要去哪儿？ 这首歌其实是你以前写的， 好几年前创作的， 好几年前创作的， 对。 后来就怎么就想到把这个好几年前写的这首歌拎出来做一个主题呢？或者说就变成主打歌了？ 那时候没有完全完成， 写了一半， 写了 一点 大半嘛。后来因为要出第五张专辑，我就把这首歌，我觉得挺符合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因为疫情吧，也有点原因。然后演出也少了。 这话我们突然听着有点弦外之音的意思。 没有，会好的，会好的， 会 多起来的。 对，待会儿会播那首《戴口罩的人》啊。 对，然后对，就是所以就把这首歌想到说就放在这一张专辑里了。 对，其实主要是不知道给这张专辑取什么名字。 啊，这个挺好，记得住。 啊、 对，夜郎。 对，大家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变成夜郎了，就是晚上可能。 哦，你说这个角度是吧？对 对，这个角度也是 没问题。 对， 是这样的， 晚上的一个 晚归的人。 不是，晚上还在清醒着的人。 你看，确实啊，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就是一个 词，你这么理解。 对，有很多种理解方式，真的是这样的。 这么理解其实好多种含义。一到晚上就饿，就是眼睛冒绿光那个，就是夜郎。 哎，一到晚上就有可能让自己就是脑子里面想的东西特别多。 哎，我有些状态和你一样，我有的时候偶尔晚睡啊，包括有时候也，比如说偶尔跟朋友聚会什么的，晚上到家睡不着。然后也会就自己在自己那个备忘录里写一些特别奇怪的词。 被窝 FM 吗？ 不是被窝 FM， 那个都是要不一样的。我写的都是给自己看的。 不加那个老白在身旁，人生路还长。 我今天吃了什么啊？明天我想吃什么？ 这是流水账是吗？ 写点这个东西吧。 好，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哈，别忘了今天因为是对请到了赵赵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云端音乐季我们的音乐加减法，所以也期待大家可以聊一聊有诗情画意的一些感觉，用一句话来表达，你也可以做诗人。 他带着吉他，我就不加那个背景音乐了，我觉得他自己弹着就挺好。然后有人说了一句诗，一句话证明我是诗人，有这么一句：每一个沐浴在爱河中的人都是诗人。哎呀。这个很泰戈尔的感觉，我觉得 这个肯定符合这个赵赵的喜好，因为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面上的表情就是嘴角上扬，因为我觉得赵赵以前的很多歌啊，就是那个爱意是流淌出来 的， 像当你老了，还有包括就是有一些表达爱意的时候是那种暖暖的。 还有人，哎呀，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哎，这个 也可以， 怎么理解这首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 应该是元贞的吧？ 对， 元贞 就是他语文学得好。对， 对，元贞写了很多好诗词，包括《西厢记》也是他做了一个戏剧的改编，好像是。 所以这个是极致，感情里的极致吗？就是爱一个人的极致，是这句诗。 是他表达力的一个极致，倒未必是感情的极致。 对， 哎，文学兴趣小组的组长上线了。 所以你看，现在就写词很难超越吗？就这个词你看，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 在境里是没法超越的，就是他是看在什么境吧。 如果在庆余年里面的话，我们比他提前出生个几十年是有可能超越他的。对吧， 我来了。 元贞应该是元朝的，然后正好那时候他应该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个人。 是。哎呦，今天我这个阶段接不上了。 好，退群了。 退群了，我觉得碰到一个学习比我好的。 这哪是语文小组组长，这是语文课代表。 是，我们待会儿对一对啊，没事，咱们先来说说接下来我们要谈一首什么吧。我特别想，哎，你先刚才就说到这儿，你会想到什么歌？ 我跟大玉说就唱一首。 别跟我说，跟我说没有用，有这么多千千万万的观众在等着呢。对， 这段我们就唱一首可以，这段你就唱哪首随随便。 可能跟爱情有个关系的吧。如果说因为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对，除却巫山不是云。 像那个就是那个主打歌啊，就那个算是成名曲啊，这个都可以，我 可以晚点 放。 对对对。 哪一首？ 他心目中自己的成名曲跟我们理解可能不一样， 就是被翻唱的最多的那一首。 哦哦哦哦、那首，那首， 咱们先不提那首。 先 对对对、 那你会唱什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首诗， 或者说《夜郎》这张专辑里面有没有跟爱情相对来说还比较有关联的？ 有一首，有一首歌叫什么？我们俩。 哎，好好好，好好，就这个吧，唱一段就行，我们唱不用唱完整。 我看会弹吗？还 啊，行，没事，你弹着。 是这样弹吗？ 啊，我也不知道。 沿着这条小路，我们两个，我们走着走着，天黑了。你的脸上还能看到香味儿啊，我想对你说句抱歉的话，这么多年跟我受苦了，有你有我我就不会再害怕。走，就我们两个一起走，就我们俩。 一起走，就我们俩。 我们两个，这个哎，我哎，这个我好像听过， 就在这张专辑里面 听过。 嗯， 就是一个、是不是里面还说你自己不是一个好男人，就这种，就这种， 对， 是吧？有就 对。 别，这不是坑啊，也不是给你下个套。 不是，是真有这句， 不用往里面跳。 我是一个坏蛋，是吧？就这个意思。 就是赵的音乐里面，你会发现他经常在唱着唱着的时候，会有一个自省的过程。就是不是因为感觉人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你可能会对自己曾经的一些日子做一个回望或者一个反思。 啊， 我这好像是在给你讲， 每天都在， 每天 都在思考， 对，每天都得反思自己吧。 嗯， 比如说今天喝多了，第二天就会特别的后悔，就是为什么说那么多醉话。 会， 然后今天又开始喝的时候，又继续说， 这不是一个普通人都会有的状态，你不觉得有挺好的吗？因为我是觉得你从。我十几年前知道他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让我觉得没有，就是他可能将来一看就是个民谣歌手，就他不像其他的一些音乐人说我要当一个流行巨星或者流行明星，他身上始终带着一种就是我淡淡的来唱一首歌，然后希望你也可以淡淡的听，收获一个微笑，就此而已。就是我那会儿就觉得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其实人也都会有一些改变，都跟从前的自己会有些变化。 其实应该是我比如说摇滚的状态只属于和乐队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想调动起那种摇滚的状态，你必须要用那种 情绪 有刺激性的节奏和音色，去真正的去推动你的情绪，而不是你自嗨成摇滚， 是 觉得那种不是。 所以你一个人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就是属于刚才我们听到的一种感觉的。 但比摇滚更摇滚的是民谣状态， 对。 因为民谣状态是一个人就是整个乐队， 乐队， 哎，特别好。我们今天其实就这个聊天的状态，我刚刚说了就很轻松嘛。 嗯， 我们问个轻松的话题或者轻松的问题，因为其实有一道题要抛给大家啊，待会儿我们再回来聊。今天赵照携全新的专辑做客节目，新专辑是今年刚发的哈，收了十首歌。 哎， 想问的是， 这张专辑的名字叫什么？哎呀，太简单了！我们刚刚一直在聊啊聊啊聊啊聊，把这个成语都说了好几遍了。 太简单了啊！ 就他也自己给拆解出来，说不同的一些理解的层面哈，看在夜晚的朋友们你们怎么理解了。 对，就是提示一下啊，就是不要自大啊。 这都已经提示好多遍了。好的，加上这个新专辑的名字就两个字，请把这个名字加上你的手机号码发送到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稍后有可能会连线其中一位的朋友。 是的，本节目的奖品是由大兴庞各庄镇提供的100元的梨园剧本杀的门票3张，

蔡国庆，我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红红的北京》。这首歌其实还是延续了《北京的桥》的那样的一个叙事，把北京的名胜古迹全部都融入到这个作品当中去了，所以把北京最具有特色的大家网友啊这种打卡地都唱在了这首歌当中。它更具有一种现代感和时尚感，不仅唱我们古老的北京，更唱了一个新时代的北京。我觉得真的是在最好的时候我唱了《红红的北京》。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歌曲《红红的北京》的作曲者孟文豪。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深深地爱着这座美丽的城市。 红的北京为祖国添彩，红红的北京锦绣千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974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欢迎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啊，同学们，这个放学快乐啊！今天我们的节目依然呢是我们的音乐加减法，我们的特别的策划，今天我们的收官的直播，也是我们这一次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啊，我们的线上音乐角啊，这次的这个演出系列的最后一场啊。但同时呢，也感谢新浪微博啊，感谢这个微博直播、微博校园、微博音乐对我们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同时呢，我们这次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的微博，今天我看了一下，刚才呢在只是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的微博，现在已经有超过119.7万人啊、观看过我们的直播，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支持。 嗯，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的我们的小伙伴也真是一直在给我们点赞，也在给赵赵加油啊、待会儿可能听到赵赵在直播间里面吉他弹唱的部分。 对，我们今天的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是，刚才答题的朋友啊。嗯，来，我们请他进场。来 ，Hello，Hello， 你好。 Hi，Hello， 主持人好。 你好，你好。 怎么称呼你？ 啊，我姓杜， 小杜，啊，杜超啊，我看了一下你，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只不过今年才刚刚关注我们，对吧？ 啊，对，我其实下班路上经常听这个老白还有戴毅，包括艾哥你们主持的这个娱乐最王牌， 感谢感谢，嗯， 好，来 啊，但是啊，今天就是很第一次参与，没想到就被选为那个热心听众， 对， 啊， 也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赵赵文学兴趣小组啊。刚才我们说到一些诗歌的时候，不知道你能不能也跟他这个有一些对话，你的语文学的怎么样？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 还好吧。 来，你跟赵赵也说两句好不好？ 我不知道在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就是是不是有点较真啊。刚才那个说的那个曾经南海沧海难为水，出去无山不是云，这个元稹是唐朝的。 哎呦呦， 这个 哎呦好 厉害了。 那个牡那我想问一下您，那个牡丹亭，不是牡丹亭， 牡丹亭汤显祖， 不是牡丹亭，是那个西厢记是他改编的吗？ 这个我还不太 西厢记是原著王实甫，然后 对、 改编，你说是改了一个，他是莺莺传是唐代的那个， 莺莺就是莺莺传， 莺莺传是那个唐朝的，后来王实甫改的时候是， 那我记错了，对不起，那我就是唐朝。 不是， 没事， 有点 没事， 有点 事。不，我们同学们互相纠错是个好事儿。 对，这 是 在课堂上特别好的一种学习氛围。 对， 嗯， 那赵赵老师，你再考他一道， 考不了。我 真别 根深蒂固的认为他是元朝的，从小就觉得。 没关系，所以为什么说以前的记忆有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影响和偏差呢？哈， 你让我不加思索的就直接说， 对，你就直接， 我说他， 关键我也没有反应过来啊。 啊，非常感谢你这儿， 感谢， 普及一下这个纠错，这个 对， 很好。哎，我觉得这样就对了，就是。大家其实就像朋友一样，就是 语文课代表交给你做了。 今天语文课代表请辞。 你看，就是人家这个小杜说了，你看我们这个老杜家是吧？ 杜甫、 杜牧什么的，我这个必须得把这事儿说清楚啊。好嘞，也挺好。但是，谢谢你今天这个算是纠错啊，感谢啊。待会儿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机会。今天我们不是专门聊文学， 纠得非常好，因为这么多人听，他万一认为我说的是对的，那就会误导一大堆人， 可能会误导很多学生朋友啊，或者说曾经已经就当年也是有这种跟你一样记忆出现偏差的。 哎，所以哎，今天这个连线我觉得 很精妙啊，对吧？ 对，所以感谢你的参与哈，再见。 还有三道音乐题呢， 还报仇， 这明显是记仇啊！这主持人这音乐嘉宾都怎么回事？ 没有，哎，这个小杜啊，听好了，本节目奖品啊，今天除了我们这个还有音乐的这个大奖啊，就是赵今天带了 CD 过来，签名给你啊，然后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大兴庞各庄镇提供100元的梨园剧本杀门票3张， 是的， 你可以带着家人和孩子什么的一起去啊，到这个庞各庄镇的共树梨园穿越探秘，然后呢，还有这个9月19号、20号2天， 对， 还有共梨相送， 是的，在中秋假期的时候，大麦网来搜索一下梨园剧本杀购票6100-45776100-4577。 好，来，刚才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说到那个成语啊，也是照到这个 新专辑的名字的一部分 是什么？ 野狼自大的野狼， 对了， 回答正确。 哎呦，他真的一听就是平常生活里特别稳重的那种，很缜密的， 对， 很好。然后你答对这道题了，应该也说到那个图了。大家回复夜郎或回复大兴两个字，都会收到我们的自动回复啊。那我们开始考试吧。 好的， 我们的考试或者一个 音乐填空题，这是个游戏题了哈。 来，然后让这个 让赵赵来出题， 来， 没有问题， 我出题，我。 来，就是这个好，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了啊！ 你看到我们有一个音乐题，认识你真好，有3道题，其实把每句歌词里面抠出了一个部分作为一个填空，你只需要把整个这个句子给它念一遍，把那个空的部分空出来就好了。 开始。 第一题 啊。 当你老了。 然后 填空 什么白了？ 对，什么白了？ 头发白了。 A 是头发吗？ 他 你把选项给他说 A 和 B 选项。 A 是头发 ，B 是胡子。 你不用说选项，他已经答了， 已经爆灯了。 他应该很喜欢这首歌。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 对， 回答正确。好， 这是最简单的一题。 第二题， 哎，这个我也喜欢这首歌。 那个记忆的小镇， 几月就？白雪茫茫， 对， 哎 ，A 是10月 ，B 是9月， 请选择。 这个歌他估计没听过， 想想 对，我还真没听过。 想想他说下雪嘛，想想是几月份？ 我就那就10月呗。 他选10月， 答对了。 好，谢谢大爷提醒。 个记忆的小镇，10月就白雪茫茫。 Oh yeah。 10月份就下雪啊，提示我们这个冬天要来了。 哎，就剩最后一题了， 然后最后一题， 四海为家， 今儿放过， 继续 ，A 是落叶归根 ，B 是生根发芽。 这个也简单。 看看选择哪一个，小度。 词的逻辑就是讲，应该很简单。来， 对，开始哪一个？ 落叶归根还是生根发芽？ 生根发芽。 应该是 A 吧。 啊，别应该，你就选一个你觉得应该对的， 是生根发芽还是 继续 啊？怎么样？ 四海为家，继续 是吧？都四海为家了，再怎么着？ 四海为家，继续生根发芽。 哎， 四海为家，继续生根发芽。 哎呀， 恭喜你， 恭喜全部答对！ 谢谢。 都给我们纠错了是吧，我们也给你点提示是吧，显得我们很有人情味的样子。我们不记仇， 太好心了。 就是因为你的纠错，所以特别感谢你。你生活当中有人指出你的，就是如果能及时更正你的错误，我觉得 这是真的朋友，对， 哎，没错，是这样子的。 如果不是朋友，也得交。就是这样的， 对，有点就是， 哎，你就后面补充的这句，我觉得说得很到位， 对， 有点就是不打不相识的感觉，是不是？ 他不是打 啊，文字上的过招，我说文字上的， 你打蚊子去吧你。好，那豆儿今天恭喜你啊，两个奖品你都拿了，赵赵的 CD 待会儿会送一张给你， 对，还有以及我们刚刚送的这个梨园的这个。剧本杀的一个门票应该是在19号和20号的时候任你来选择，在假期到来之前的时候去感受一下。 嗯，怎么样？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赵赵。 好， 谢谢。 你最喜欢赵赵的哪一首歌？ 就是还是那个当你老了，感觉特别特别有意境。 你想把这首歌送给谁吗？我们待会儿可以给你一个机会，我们送一个，甚至我们会送一个现场版。你想好你要送给谁，我们看看值不值得我们现场。 就是当然送给自己的父母了，然后他们也60多了，也很不容易。 嗯，想说什么？ 就是自己的父母，感觉真是，我相信每个人也都是那样，然后养育自己这么大，然后感觉十分的不容易，然后自己现在当了父亲呢，也十分能体会到这种付出。 嗯， 然后就是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符合这种感觉。 那 就我觉得小杜是个特别走心的人，他其实就是，哎，我一般面对这样的一种听众的时候，我觉得我并不想帮助他去煽情，只是我觉得他说出了很多人可能在忙忙碌的工作当中不太去敢轻易表达的一些话，包括赵赵的歌也是这样子，有的时候他可能处于一种发呆的状态，但实际上内心当中他的那种情感是非常的汹涌澎湃的，我觉得。 哎呦，就是有时候觉得有人生会留很多遗憾啊，你就是哎，不过自主的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就会落很多东西，就丢了很多人，同时也就可能忽略很多的感情，所以哎，有的补的时候我们就补偿，或者说就去补上一些内容，哪怕是可能一首歌的时间。 嗯， 好吧，我们那行，那就感谢你的这个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好不好？我们不煽情了，希望父母健康，希望你也一切都好，好不好？ 对，有机会就是多陪陪家里人呀，然后跟他们在一起过过节日啊，是吧？嗯， 好， 对对对，好，谢谢主持人。 我觉得这个歌特别好，适合送给父母，适合送给伴侣，适合送给很多身边陪你一起的人。 对， 对， 现场唱吧。 所以现场唱吧。你说我们俩铺垫这么多，为的是什么？就在你这儿呢，赵姐。 来，小杜跟我们一起来，来一首，来一首。 我可以跟你一起来，我待会儿 我也愿意一起来。 对对对，你 我喜欢这个。 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直播间有一个至少3人以及4人合唱的《当你老了》。 对，小杜，你千万记着把这段剪辑下来啊， 对， 好吗？ 好嘞，好嘞， 再见。 谢谢，再见， 拜拜。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 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当我老了，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我 我们也代表可能没有办法哈、啊，第一时间把电话接通到直播间，但是也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父母、自己爱的人、自己的家人的所有在路上下班回家的听友们。 一首歌的时间，哪怕你们片刻的时间想到一个人也好，或者和你身边的人对望一下，你们眼神当中会有一个坚定，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的好啊。 是， 哎呦，我觉得这是为数不多可以让我差一点就把那个眼泪就甩下来的。 我也想说，白姐掉眼泪了， 快哭了，快了，快了，真的。我们来听赵照《路上歌》。 走在这路上，走一路往里往前方，不能停止，也不能飞翔。只能走走走走在这路上，走一路来歌来一路唱，望一路来一路的流浪，恨一路来一路的花香，热血汹涌上我胸膛，自由计划中留下风光，创伤自由热泪洗去这悲伤，自由歌来心中不停唱，热血汹涌上我胸膛，自由计划装得下风光，自由起码抚慰着创伤，自由热来洗去这悲伤，自由歌来心中不停唱，自由。 你知道我今天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就是它有一种似曾相识，那个似曾相识不是说歌的旋律啊，我觉得他那个整个的感觉就不太像是现在写的歌， 对， 整个那个气息都特别的像 复古， 对，就是 感觉像两千年左右 的时候，对对对，就是 就那时候写的， 就那会儿吧，那会儿其实 二十年了吧，这首歌 那会儿其实是不是也来北京没多久，还是还没有来到北京， 就 那时候写这首歌时候刚来北京，就写的，对，来了一年吧，那时候 那个是什么状态， 就是路上的状态，就是充满了憧憬，对路上的风景， 对，就是什么好的坏都是风景， 对， 是吧， 我喜欢爱 爱爱爱爱，就他就这段最喜欢， 爱爱爱， 哎，你也可以唱老板， 爱爱 爱不爱我，爱 哎呦， 俺红想你，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哎，那会儿真的是，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先不说，就是他表达的可能不只是一个字的这种含义哈。 对， 就是太多太多了。所以两千年初的时候，已经快二十多年前的一个作品了。 对，就是又把它拎回来。这次的专辑有好多这样的歌，其实你在准备的过程当中会花很多时间嘛，就是我要找一些以前的歌拿出来要做。 不会，就是自己现在是什么状态，就把以前的歌 唱出现在的心境， 对，挑出来，然后再放到专辑里。 对，其实我看你说这个准备专辑的过程，就这个状态不是特别好，对吧？就是不是一个你觉得特别好的时候。 对，因为我没有概念做专辑，其实就是等做完了才有概念，而不是先有一个概念。可能因为自己又当制作人，又当编曲，还有 词曲创作， 事无巨细吧，你就会有时候你对一首歌的要求太高了，反而你很达不到。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生活作息包括睡觉没什么规律了，就是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压力，并且也是一种阻力吧，让你可能不会像之前那段时间可能比较规律一点点。 所以你看我们的游戏来了，来，我们一起今天也做一个小游戏。 赵 照看手边有个牌子啊，上面分别画了加号和 减号，加号和减号。 然后我们现在如果要给你的 人生做个加号，你会做加什么？如果减一下，会减什么？我可以给你一点点的时间，稍微想一下。 我们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97.4 娱乐最王牌迎新派对，音乐加减法，9月7号到14号，众多音乐人空降直播间。 我们是火星电台， 我是丁世光， 我是叶喜儿。 音乐加减法，我们是岛屿心情。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苏玉莹。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赵掌。 云端音乐中，星光熠熠，青春活力。锁定收听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晚上5点到7点，迎新派对，我们等你。 9月7号到14号， 迎新派对等你。 迎新派对的收官之作啊，今天我们迎来最后一期。然后赵今天的压轴，我们今天其实特别聊得特别开心啊。当然，我觉得音乐的状态呢，我觉得。可能创作的状态各有好坏，但是人生呢总要做加减法啊，就是有的时候希望我们拥有更多，有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减去什么，所以照来做一个游戏。人生现在的阶段里面，你如果想给自己加一样东西，你会加什么？如果你想减去一些什么，你会减什么？来，首先我们先说加什么，说的时候把牌子举起来啊。 好， 加时间啊。 时间。 对， 这个时间是什么意义呢？是你希望多一些时间，还是说你希望 就是 是一个维度长度，还是什么意思？ 就是寿命啊。 我就想问你，是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做现在的时间做事儿，还是说嗨，那我得跟你说了，那就是得好好睡觉啊。 对对， 睡得比较好，活得比较老。 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对对对，好好吃药。 对对对，好，加时间。 减掉什么呢？ 减去 少喝大酒。 忧虑吧， 忧虑，焦虑， 焦虑和忧虑，我觉得 我们这次的 念头， 哎，音乐加减法，其实、这个游戏我们测试过，五组 音乐人， 五组音乐人、其实我听到想减去焦虑的人大概会 占2到3个吧，2到3位。嗯， 做音乐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吗？会焦虑吗？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焦虑，就这今年这一年吧，忽然感受到有一种焦虑的感觉。 能大概说一说你觉得焦虑的缘由，或者说 来吧， 最直接带给你焦虑 就是没法加时间，所以焦虑。 嗨， 这个因果关系实在是没想到。 这个你只能是这个出海去寻仙丹了。 哎，其实焦虑，我最近经常会想这个，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年龄，每个人都会经历焦虑的一个状态，我觉得 明白， 每一个人。都会焦虑。 你30岁的时候会有这个焦虑吗？就是因为男的 没有。 你30岁没有焦虑？ 没有。 那是到现在这个年龄才开始焦虑的，就才 就今年吧才会有。 没关系，可以把我们当树洞啊，可以我们一起聊聊。 但是其实焦虑这个是一个常态，但是得经常的去想办法，或者是和曾经有过办法的人去交流，让他们少花些时间去让焦虑去折磨你。 你怎么对抗他？喝酒。 不， 喝酒不管用，我试过。 是，喝酒肯定不管用，他可能甚至会增加你的焦虑。 其实焦虑它有很多办法，比如说你列举，就是吃安眠药啊，喝酒啊， 你说 运动啊。 因为你说的是助眠药，助眠药 啊，对，助眠药。 更正一下 ，sorry， 口误啊。 但实际上还是应该是正视这个。 存在 它的根儿，就焦虑的根儿在哪儿？你去找到，才有可能有解决的可能。否则的话，你会越学习知识越焦虑，因为知识多了，它反而是焦虑的一种念头太多。 所以你我说今天找你就对了。我们今天正好是音乐加减法，我们做减负，音乐来做减负啊，同时自己也在人生当中做一些减法。我觉得我刚才那我坚持我的观点，其实睡眠和人生的那个焦虑是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FM 97.4，娱乐最王牌迎新派对，音乐加减法，9月7号到14号，众多音乐人空降直播间。 我们是火星电台。 我是丁世光， 我是叶喜儿。 音乐加减法，我们是岛屿心情。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苏玉莹，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赵赵。 云端音乐中，星光熠熠，青春活力，锁定收听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晚上五点到七点，迎新派对，我们等你。 9月7号到14号， 迎新派对等你。 回来迎新派对，我们今天这个派对已经到了最后一天啊！这个今天的收官，我们碰到的好伙伴是赵赵，再次欢迎， 欢迎赵赵， 好， 欢迎 欢迎啊！ 离话筒近点，离话筒近点， 欢迎欢迎。哎，这个其实今天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说老是一问一答， 嗯， 就是我觉得刚才那个聊天的状态其实就特别的好啊，因为这一张专辑是今年刚发的啊，里面有一些歌是以前的，然后就是把它找出来。然后做了这么一张专辑， 叫做《夜郎》。 对，然后其实你刚才也说到了状态，因为疫情的原因呢，从2020年年初一直到现在，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也受到一些影响啊。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音乐人受影响挺多的。我们其实近段时间碰到很多音乐人聊，都说哎，就是哎，疫情的时候我们 线下演出少了， 对，状态就不一样了。然后有的时候大家要做一张专辑或者做一首歌，还得好几个人，还得。云端的联动什么的， 就把 demo 扔过去，然后那个人在家里边听完之后录完再发到哪儿去合成、啊、 对，有的人呢就把自己就是放在家里的时候有可能也说无聊，然后也会有很多很多情绪，然后我听这首歌其实也会听出很多温暖的感觉。戴口罩的人是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比较特别的歌，这是你在疫情期间创作的吗？ 对，有一好像是刚刚有疫情的那年， 应该是去年的年初了， 2020年年初， 大家都在做那个公益， 对， 我明白，线上的云端的也是一个音乐会， 对， 公益的时候， 对，有的翻唱，有的什么，我是当时即兴唱了 一 版， 嗯， 然后后来觉得，哎，还挺好，我喜欢戴口罩的人这个名字，有一种神秘感， 嗯， 而且我们以后都不可避免的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 是， 对，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口罩的用处不单单是说因为疫情防控，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在社交的过程当中啊，看修饰脸型的时候，对吧？有时候 还有搭配服饰， 搭配服饰的时候，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表情的时候， 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 一部分， 嗯， 哎，你不觉得有的时候戴上口罩还很有安全感吗？我现在发现有的时候戴口罩会， 女生不是很喜欢吧？女生的这个面部的最美的一个五官当中的一部分又被挡住了，我们的笑容、我们的口红、我们的唇膏该哪里用？ 你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自信满满吗？每天觉得我是最美的？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说出了一部分人的感受哈。那我们来听听看吧，这首去年的歌《戴口罩的人》。 对，我觉得现在应该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也有一些朋友戴着口罩行色匆匆啊，奔向家的方向。然后刚才也提醒过大家了，马上这个假期啊，可能要出去玩什么的，也要注意这个疫情的防控啊，大家还是要戴好口罩，有人多的时候。来听戴口罩的人，来自赵赵。 戴口罩的人最近有点伤心，我在家里发呆，写歌写不精彩，春天已经来临，你还沉默不语， 春花展开红尘，问自言自语的人，那就唱首歌吧，那就自己跳舞，愿你能时时欢喜，愿你天天安，那就继续等吧，等待你的到来，愿我们时时欢喜，愿你天天安心。 我发现赵照很多歌啊，哎，不能说很多，有一些音乐里面都会放口哨的声音进去，这就是录的时候自己一个即兴的，还是就是设计的？ 省事儿的， 就省太当乐器使了。 别这么实诚好吗？ 但是呢，这首歌它其实口哨有孤独感。 对，就是一般都是一个人才会，就是才会吹口哨。但是有的时候口哨会表现欢乐，因为现在很多口哨歌， 就是 对吧？ 无论是孤独的欢乐还是。孤独 的 不欢乐，他有时候都会吹口哨。 对、有的人很享受一个人那种自在，那不叫做孤独，可能对他来说是享受一个人寂寥的感觉，刚刚好。 口哨好像也是一种乐器， 还包括口琴，你也吹得很好啊。 我会吹，但不是很好。 哦，这会儿很谦虚了。 到了， 我也会吹口琴。 是吗？ 对啊，两只老虎什么的没有。 溜出来，拉出来练练。 先给我一个口琴，好吗？ 我立刻给你变出来，快！朋友们，给我快递一个到直播间来。 那就唱首歌吧，那就自己跳舞，那就自己跳舞。 魏小薇说：“赵赵你好，我是今天上午才在音乐广播听到你的歌，上午也就有人播了，下午你就来了，是神龙听到召唤了吗？你猜猜我听到的是哪一首啊？”然后因为听到你的一首歌，从而去想去找你的别的歌去听，这个问题你在问我们吗？我们也没有听啊。 哎，其实真的是这样啊，就是有的时候在一天当中，你打开一个你熟悉的频率，听到了一首你喜欢的歌，那个就是一种缘分。 是。 然后又加上在相隔几个小时之后，又听到了这个音乐人来做客直播间，这种感觉很奇妙。 还有一些时间啊。大家如果有问题问啊，包括来一句话证明你也是个诗人，别忘了可以去听听 FM 的聊天室，包括呢可以在各个微博的北京用广播的这个微博的平台留言，今天会选几个问题来去回答。这个状态就是那种安静的，然后有些有时候有些孤独的状态下创作的歌。 他说的这首歌就是当时自己有感觉有这样的一个创作想法的时候，其实是一个 demo 吗？这个不是吧？ 对，这个也是有一点，但是他没设计了 啊，设计了一下。 因为其实新的专辑，我其实今天特别看到了这一段啊，然后就说，你说你这两年真正学会了喝酒，这个喝酒还要学吗？ 对，以前我喝酒，感受不到那个白酒的那个 浓烈， 对，酒精对我来说好像没有那种，但现在经过这个疫情，我对这个酒精好像。感受到酒神的那种状态了。 那赵老师他们说这种状态一般就是上年纪的表现，你赞同这句话？ 我自己也知道。 就是你把能白酒咂出味儿来的时候，可能就是 年纪到了。 对 还有酒。 对， 哎，如果没记错，赵小佳也是山东的吗？ 对，我山东。 你好意思说你不会喝酒吗？ 他说把酒喝会了。 对 啊， 以前喝，但是就是 没品出来过。 打个隔断啊，就是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小酌怡情，大饮伤身。 等待 你一般，你还说你学会把醉当老师，是因为你在酒后的有一些创作会有一些灵感吗？还是 对，其实醉神那个 你酒，你刚刚说到是 尼采不是说吗？ 酒神， 酒神精神和醉和那个。日神精神，这次我要严谨一点。 我觉得他刚刚在最开始也说过，他之前不是刚进直播间说他经常在酒后会怪自己吐露了一些说了太多的话，我想应该有可能是酒后吐真言在他的身上表现比较明显。 其实就是酒，他酒神精神就是一种创作性的破坏性的那种 精神状态，就是它会破坏你常规的那种 思考、 平常的状态， 打破你的面具。 那个常规的状态其实是日神状态。 嗯 日神是稳定的。 嗯， 酒神精神它就是要破坏， 破坏 打破常规，然后变成了一种艺术性的 艺术流。 对，所以你才会有各种在醉的时候以为好的惊世骇俗的点子和歌词啊什么的。 哦，那 第二天日神精神的时候，你会发现 又 不好， 又回归理性了。 那就是下次这个稍微喝点酒，并且状态喝得好的时候，需要带一个助理记录一下你的音乐创作。 但其实有很多人对酒神的那种状态运用得很好啊，古代的诗人李白啊，还有那些，他们其实就是喝了酒斗酒 有诗情 那种， 对，诗性大发。 我们就是凡人嘛，就可能。就会差点儿， 不也不是全能这么理解，因为其实那上次我有一次因为采访郑钧，我也问他，他说他有段时间就是天天喝大酒啊，但是他现在不怎么喝了，他是喝大酒的那我后来我想说，哎，他那时候喝大酒的时候创作的歌反而是他的巅峰时期。我个人这么理解， 其实就是你在你最合适的状态运用了酒神精神， 对， 你就有可能会产生很好的艺术。 艺术状态、 但是你不是每次喝醉 对 都会产生 对你是一个人独酌还是就是跟别人一起畅饮还是举杯成三人 都有、疫情期间基本上都是自己独酌 所以我这样的话就可以理解你那句话了，真正学会了喝酒把醉当老师。听赵赵的歌啊，我们也聊这个音乐啊。当然，刚才也说到这个喝酒的事儿了，然后呢，大家可能也都有一些诗情啊，然后或者说也有一些创作，比如说我们的老朋友就是歪哥就说：“世事多变化，人间频离别。”自己创作上了，唯有音乐纯，曲中道言中。 哎，可以。 行， 可以， 还好，还好。 而且呢，感觉就是 还不错。 就是明显就是一个很押韵的诗歌的感觉， 酒和诗是密不可分的。 就是那个状态，也不能喝大啊，完全喝大了就 看量吧， 就是 看你个人的量。 合着我就是量不行是吧？ 对， 应该是。哎，年轻的时候会喝啤酒啊，我觉得其实这个酒文化其实有意思，就是你看很多人喜欢喝啤酒，是因为那个爽快的感觉。然后其实为什么说喝着喝着你就觉得那个。白酒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它里面那个酿造，然后你喝进嘴的那一刻那个辣，然后入喉， 对， 然后最后在你的肚子里面发酵，然后你就是 回到你的神经里了， 然后又上头的那个感觉。 哎呦，感觉像两个酒友在交流。我不知道我该加点什么。 白酒其实是确实不太能喝的， 看来大爷不怎么喝酒， 确实真的不行。 然后。我总觉得接下来就该接一个什么酒的什么广告， 我也是觉得。 哎，听众朋友们，现在您买一瓶啊，然后我们还送两瓶啊。 你看看， 因为今天赵赵在啊，我们送三瓶。 这一聊到酒，把白鞋都带成什么样了？ 开玩笑 啊、今天聊的是说，因为在话题当中跟大家说一说，用一句话也可以证明你是一个诗人。欢迎大家在这个今天下班路上的时候，也跟我们来共同分享分享，因为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某一个片刻，你也会有特别。文艺的或者特别有诗情画意的感觉， 对，因为我们说赵赵文学性小组啊，应该是从小喜欢文学啊、艺术啊这种，就是或者说你其实音乐也汲取了一些这样子的养分。人说琴棋书画诗酒花， 对， 是吧？哎，这个就是应该是有那种古代的文人的这种雅性和气质。 其实它是相通的，就是好多人认为你学音乐就是学音乐嘛，就是音符、节奏、调式还有技法，但实际上。需要有文化的加持，就是文学美术就这些的加持，他们通起来的以后才能成为那种就是画面感的还有那种真正好的东西才有可能。 你说中国这个就是历代我觉得各种文学的形式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唐诗、宋词、元曲？ 我觉得是字儿， 字 每一个字儿 怎么理解？就汉字的这种构造， 对，一个字 是它的形状的构造，还是它的发音的构造？ 就是 发音的一些。 中国好像是 迄今为止流传到至今的图腾文字吧。 对， 而它每一个字都是充满了各种写法、各种意思在里头，一字万言。 嗯， 就用一个字儿，你描绘一个字儿，就可能能写出来好多。 所以这是不是《声律启蒙》那首歌的一个最开始的一个想法和一个音乐创作的理念？ 对， 一字一乾坤。 我们应该从新开始认识每一个汉字，这是我觉得我自己感受到的。 哎，你把这个歌里面的这个旋律和乐器赋予了一些角色是吗？创作的时候是这么想的？ 对。 当时会为什么想到创作这首歌？就是自己的， 就纯粹的喜欢，就不由自主的就写了，就 这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首赵照的歌， 《声律启蒙》。 只见刘军公临北对江东，烟香楼，软土穷，白色。对黄铜，烟对歌，一对铜，冀北对山东，两鬓霜，一颗心，心绿衬酒红，几颗心，一泡风。 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小提纲啊，里面说就是你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我觉得这个还是自己来问，说好多乐器都会是吧，包括什么 已经听到吉他了，对，我刚也说了口琴，除了吉他 笛子你也会， 这里头的乐器好像都是我弹的，除了古琴和琵琶，琵琶是我们乐队的梁燕弹的。 你这也是十八般武艺啊， 我 挺厉害。 他刚不说的吗，相通的嘛，是不是也是有， 但其实就是会，而不是说你吹得多好弹得多好， 就是能够自给自足的一种感觉。 对， 就反正做唱片能省好多钱就对 了。 现在华语界都流行这种风格的，比如说你看李荣浩啊，是吧，都是自己自编自己来创作，然后写自己来后期的制作，不假手于人。 这首歌的木鱼我喜欢，因为我是专门买了几个音调不一样的木鱼敲的这个。 敲了好多次，也 在家 敲成这样， 在你的小院里边敲，这个感觉是不是特别像听到了什么远处的这个庙里的钟声？ 对，就录完这个就再也没用过那个。 哦，我觉得有意思是，就是能听得出来，就包括我们刚才聊天说，他可能就是一直都不会去什么玩短视频什么的啊，但是微博他是一直有。 对， 微博用了很多年 了，对， 十几年。 今天我们微博 其他的。真是不会，但是要学习了，开始。 因为他刚刚关了话筒说，他说我发现我这段时间或者近半年来吧，有一种渴望性，就是希望我的歌能够被更多人知道，所以我们给他简而言之说，他想红。 我觉得也， 他也想红，哎， 不是， 终于说点这个接地气的话。 我主要想歌红，不想让大家非得要认识我。 就是对，有好的创作， 我要觉得有一些。多做一些能让大家 喜欢去唱 的 歌。 但是其实现在。还是别红了吧，因为对 这事 儿对别人认识不太好。 这但是我先不说红不红的事儿，我是觉得你的气质或者整个人是不是你也是你是个隐士吗？ 我不是， 就是、 也是。 那你为什么会就是我常常会想说，有一个小院儿什么的？ 我喜欢小院儿， 但不是就是因为自己想有一个自己的空间，会 独处的空间。对，我不喜欢 太嘈杂的环境。 二三四五环，我喜欢我郊区的地方，比较孤寂的一些地方。嗯， 对，所以我觉得只是那样的状态才会让你写出安静的、能安静的歌的。 也不见得，主要还是得心静。焦虑也是因为心不够静了。但是也时刻要想办法让自己真的静下来。好多歌其实都是在二环做的，包括刚才你现在说这些歌都是在二环。 野菊花。 那是像秋一样的路，异乡的落叶落在我的头发，而我在哪里停住啊，我忍住眼泪凝望，而你还住在我心上，我是秋天的野菊花，孤独地开在荒野上。我忍不住微笑看一看天空，是晚霞满天金黄，异乡的风吹拂我肩膀的疼，而我已扛起坚强，我忍住眼泪凝望，而你还住在我心上，我是秋天的野菊花，孤独开在荒野上，我忍住眼泪凝望，而你还住在我心上，我是秋天的野菊花，孤独地开在荒野上，我忍住眼泪凝望。 其实今天有好多人没推荐啊，我特别喜欢的包括那个也是给一个剧写的1980年代的爱情啊，那首也是我觉得特别有感觉的一首歌。当然 以及大家说到嘿老头那部电视剧里的很多包括插曲 OST 都很好听。 对，哎呦我来不及了怎么办 留着下一次嘛，因为你刚刚不已经有跟这个赵老约了一下嘛，说以后有机会再来直播间做客。 对对，你看我就特别想说这首啊，这个有自己的感觉，就很适合这个刚刚夜色这个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城市的时候。但是有机会吧，我其实更期待下一次，因为我觉得尽管可能你在经历一个对你来说不是很满意的阶段，但是我觉得下次肯定你那个状态和现在是不一样的，一定不一样，肯定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你自己。 对，谢谢你的祝福。 对， 希望下次不是夜郎X2 下次咱们就不是说 不是夜郎2 咱们就不是把醉当老师了，是我们根本喝不醉 有这个愿望哈 好那我们今天要给这个策划收个尾 对，我们的云端音乐季同时也是音乐加减法这样的一个策划哈收一个尾，希望看看你用一首什么样的 对，因为是 返回童年的歌。 说一下啊，最后我们说一下是我们这个策划的主题，因为其实我们包括我们这么长时间的工作，我们整个的节目组这些同事们其实包括忙前忙后，你看我们帮我们这个拍摄的新媒体的这个崔勇老师我们都很辛苦当然我们觉得辛苦是值得的，因为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也希望大家是这样的，就是辛苦工作，但是所做的一切都是会有一些自己开心的部分的然后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些减法，然后有一些不快乐的事情把它抛弃掉学习也是一样的，所以来，我们今天最后要唱的这首歌，赵居说还有一句原创的 歌词要放进去， 一句词要说，就是你自己的，也算是不能诗吧，感悟吧，一句，对吧？ 对，就其实就是， 以前巡演上次4年前5年了的一个巡演的一个口号叫“用下半生返老还童”。我觉得我们应该经常。要找回那颗年轻的有生命力的 自己， 对那颗心脏那个状态 特别好，来我们就收个尾吧，